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好啦，返去第二節啦。咁鍾漢林嗰度補多兩句先啦。即係點解要講呢？因為鍾漢林呢就冇乜人關心佢呀。覺得啊，死僆仔又唔知做咩，咁死咗由佢啦。即係大家都唔係好 care。如果係黃之峰嘅話，大家梗係會好 care 啦。咁但係你唔理佢嘅時候，難保佢要開啲先例㗎喎。即係譬如話將鍾漢林直接就滴上去深圳啊受審人民法院。咁佢開咗個先例，佢下一個就可以到你啦，到我，到大家噶咯。你唔理啊嘛，你唔俾壓力佢啊嘛，你唔關注佢啊嘛，咁入唔入去魚肉咯，係咪先？以後邊一個想去美國領事館嘅，就即刻就俾佢夾咗啦，係嘛？你呢啲即係奇怪咯，本地新聞竟然冇乜人講係嘛？咁同埋共產黨你今日恰細路啫，即係擺明恰僆仔啫，屌你老味，一拉嚟拉去拉佢三個戇鳩啊！屌你老母17岁、18岁、19岁，佢拉一个三条僆仔，你话佢三条僆仔俾佢三个非法集结啊，做得出咩啊？系咪？我而家就俾佢三个非法集结，俾佢立架撑，三个立枪啊，立 AK 啊，三个做咗啲乜嘢？系嘛？推翻政权，香港独立咩？真系可以。所以其实阿郁敏有阵时会传噶，即系成日话我冇料啊！唉，屌就有啲讲下啫嘛，拉到佢啊，屌冇人用啊，讲下啫嘛咁啊，即系我。我又明喎，即係佢唔係格鳩喎，唔係串鳩喎，即係有少少搞笑咁樣講個事實出嚟，真係會屌咁講下啫。老實講，我即係呢個世界呢個社會好大咁，呢個機器係嘛？香港呢個地方起碼都700万呢個運作緊，唔係我一個人喺度講下，即係推動下就推動得到啊嘛。嗱，而家你話邊啲人推動得到呢？啲財團啊、財閥啊、咩李嘉誠啊、乜乜集團啊，嗰啲啊有機會咯，係嘛？嗰啲就先有機會擁得喐啲嘢，推出啲嘢，係嘛？我都講下啫，係嘛？大家討論下啫，咁令到人哋思想上有變化啫，都唔係犯法啊。咁但係佢話犯法，都冇辦法啦，係咪先？即係講下嘛，佢個僆仔有個 Facebook page， 咪有去講咯。佢話搞啲咩白宮聯署，咪有搞咯，係咪先？但係偏偏佢哋就要向佢，即係向佢開刀啊！易搞啊嘛，易食啊嘛，易落手，冇人理係咪啊？即係我強姦啊，都揾我呢、這個即係笠咗冇人理啊，係咪先？我唔會大街大巷好多人哇揾我嗌得好大聲嘅，唔會啦，係咪啊？而家咁樣釘咗佢都冇人理咯，係咪啊？即係光天化日之下喺中環。啊！九點鐘咁啊，插走咗咁啊，跟住新聞都係出咗兩三篇就冇，即係所以係大鑊嘅，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隨時就到我哋啦，咁所以一定要俾關注佢啦。咁頭先台長都提到港大啊，即刻醒起咧就好似港大開咗校委會，咁就通過咗咧就多咗兩個成員咯，係嘛？ 唔係，咁嗰單嘢都搞笑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在他申報即是他否認了他自己是共產黨的黨員的時候呢，就他自己說他是美籍的。那問題就來了，這個即事件的簽名就是有人 check 過他在清華大學的網站，就有他這個是共產黨黨員和那個系裡面的黨委的成員，那有了這個記錄在這裡，那有一個人不是嘛，那不是的問題就來了，他申請這個即係去入美籍嗰時候，佢應該申報咗呢樣嘢。 美籍咧，因為你入境美國咧，淨係應該我冇記錯咧，淨係入境嘅話咧，你都好似係要申報你係咪共產黨員。係 啊，咁 但係更何唔好講入唔入嘅，總之你申請入籍一定要申報添啦。 而家佢入咗，咁如果有人就是忽行嘅，就將佢同呢個美國嗰、那個移民局講話，呢個人佢嗰、那個。他以前關學校話佢係共產黨員喎，咁佢話佢自己唔係喎，咁你使唔使 check 下咁樣？ 咪查咯，查係咪先？唔緊要，係咪都唔緊要。總之，嗱又可以查啫，係咪？查完咪知係咪咯？ 嗱，我哋講咧就人微言輕啦，咁亦都阻唔到一樣嘢嘅，就係即係成個港大咧就 佢都唔使諗㗎啦，基本上一間已經即係赤化都不足以形容呢間學校嘅，基本上已經係一間即係中國嘅大學嚟㗎啦。咁而且我前日寫個篇文，我亦都強調一樣嘢啦，就而家你講赤化呢係已經好 out 㗎啦。佢呢個人係喺清華入邊係個黨委嚟。 咁咧，我你講埋先啦。 換言之，就係佢嚟到嗰個功能就喺香港大學要成立一個黨委咯，或者呢個黨委已經成立咗噶啦，即係我唔敢去講咩。但係即係咩叫黨委咧？咁樣其實喺中國咧，就喺嗰個佢自從佢建政之後咧，就每一個機構咧，即係其實去到好低層，即係去到一個好基層嘅層面嘅，每個地方都有個黨委度。那個黨委其實個權力係最大嘅。 代表黨啦，總之 佢代表黨，佢係摸曬所有政治上嘅一啲嘅問題嘅。 之前咪就係講呢個國進民退、黨建呢啲中國企業，全部都一定嗰、那個 board 入邊董事會裏邊一定要坐一個黨委噶嘛。 其實咧，香港有啲大 master 而家都有黨委嘅，即係佢有啲嘅董事佢特登哦喺嗰、那個即係壓力底下佢入去咁樣。 即使個名唔係都好啦，都實際上會有啦。 係啦，咁佢而家譬如講港大咁樣，佢如果要搞個黨委咁，佢意義喺邊度咧？咁樣佢主要有兩 part 啦，第一 part 就係佢要睇住啲教職員啦。 嗯， 因為佢其中一個判斷就係點解而家香港搞咁大鑊咧？就係、是、你學校嗰班即係老師佢哋即係去灌輸呢種咁嘅意識俾佢哋。咁第二個就是搞學生啦，學生咧 postgrad 研究院嗰邊已經搞曬噶啦。因為基本上冇，即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學生， 好少香港學生會讀到 postgrad 嘅啊， 讀就讀到，我冇讀咯，即係要俾錢啊，嗰樣大家出嚟揾錢嘅，好多人一畢業就即刻出嚟即係揾食噶啦嘛。 嚇、啊，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咧90%，即係如果我喺拉個 average 啦，即係喺大學入邊讀 postgrad 嘅咧，就係中學生。 前嗰排就上一兩個禮拜啫嘛，港大咪選呢個研究生代表咯。咁研究生代表有個香港代表嘅葉子健係咩咁 啊？哦，輸得好緊要，嗰場輸得好緊要。 就輸好似2000多，即係輸千幾票咯， 2000多到1000多 咁樣。佢就話本來我嗰日撞到佢，因為上庭嗰啲聽審，佢話香港學生研究生好似係2000多人咁樣，咁然後中國嘅研究生係有8000人咁，類似係差唔多。 個比重太懸殊。咁、 啊、 但係佢對於佢嚟講，佢唔只要控制嗰個研究院嗰邊，因為嗰個本身其實就佢好快就會離開，跟住去揾工。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覺得即係要控制嗰、那個基本上，因為呢幾年出得嚟最多嘅其實就是大學生、 本科生咯， 本科生嘛，所以要控制喺度咯。咁就由嗰、那個即係教職員嗰個着手，跟住慢慢去嘗試去控制呢啲學生嗰個嘅思想。咁最基本嘅就係首先，你譬如話，我而家研究香港嘅政治嘅趨勢，譬如我研究香港嘅本土運動，咁冇噶啦，呢啲 project 全部要 cut 嘅咯。 而家咧，你咁講啊，其實我覺得港大啲學生又唔係咁容易處理嘅，即係基本上香港嘅學生年輕人都唔係咁容易處理。即係因為啲父母唔使咁頭痕啦，係咪？咁咧都幾醒啊，同埋始終港大都係比較叻嘅，屌兩位都冇得唔承認。 唔係我又真係唔同意你呢個講法喎，真係 佢係啲人，即係佢哋出得比較多啲麻煩啲嘅精英啊，好多人佢 唔係我真係要駁你啊！最麻煩出都係中大啊！ 中大教啫， 嗱呢個你講嘅，我哋兩個都唔係中大嘅。 中大咧，我哋呢代又即係佢哋專係出啲村姑、左膠，即係嗰啲咁樣嘅嘢嘅。港大嗰啲咧就好麻煩嘅，好中意同你玩章程啊，因為佢中意同你玩啲系統嘢啊，嗰啲制度嘢啊，嗰啲 class 嗰啲咁嘅嘢，佢哋好擅長。即係正如頭先你所講。嗰條友仔，哇！俾人起到，原來佢係共產黨員，佢一定會好多嘢同佢搞嘅喎，個個又寫信啊、聯署啊，即係美國啊咩，即係佢哋好多嘢搞，同埋佢哋個社團文化，即係呢個時候咧，我覺得咧，我咁多年嚟我都唔係好撚明咧，究竟佢哋嗰啲咩科啊、 咩組啊、 嗰啲咩文化好無聊，即係玩埋啲好撚無聊嘅嘢，所以好撚無，即係好無謂啦。而家又覺得咧，即係佢哋嗰所謂傳統啊，佢哋成日講啲乜科嘅傳統，譬如話咧，佢哋有生日咧，就要俾人綁喺張凳度，然後咧推雲咁多層咧，就俾人係咁掉蛋糕，係咁倒汽水啊，咁樣成啊，咁樣 即係虐待佢一輪，咁就係嗰啲傳統啦。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好多呢咁嘅傳統，我覺得好無謂，唔知做乜嘢。咁但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當你嗰、那個學校淪陷啦、校會淪陷啦呢啲淪陷嘅時候，佢哋個科咧。somehow 咧應該都仲 keep 到嘅呢啲咁嘅傳統，反而就係由呢啲咁樣嘅上一代，真係上一代傳下一代咁樣啦，即係你由 year two 傳俾 year one， 傳俾啲新生同佢哋講，其實中大喺2014年嗰陣時都有中大咧，佢哋OK 或者咩咧，淨變咗誓師大會咁，我可以接中環咁樣，大家衝啊，即係都有做呢啲咁樣嘅嘢，所以。哇！呢啲時候咧，呢啲咁嘅學校傳統咧，呢啲無聊嘢似乎好似會發揮作用喎。 冇嘅，嗱我同你都唔係讀過啲學校啦，我就城大嘅，你就理大啦，咁我哋兩間 咧，我住過宿舍嘅，你住宿舍中意嘅， 我係完全冇住過宿舍嘅。咁但係佢收尾佢城大都間中起個宿舍出嚟啦，咁有一件好戇鳩嘅事啦，係嘛？咁但係有宿舍之後嗰個變化係咩咧？就係、是、你睇佢頭先講一樣嘢，就係、是、譬如你 Hong Kong U。即係如果你係即係 Hong Kong U 人出嚟咧，你唔會淨係講你 Hong Kong U 嘅，你講埋你邊個科，係嘛？即係等於譬如你英國牛津劍橋，佢唔會講話我淨係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或者 Oxford， 佢哋講埋邊個 college， 因為入邊仲有分㗎，即係邊個 college 堅啲，邊個 college 渣啲咧，佢入邊仲有分呢啲嘢㗎嘛。咁嗰個科嗰個嘅文化就形成一樣嘢，就係、是。他哋有自己獨立嘅傳統嘅， 有身份嘅， 有身份象徵， 身份認同嘅， 身份認同你噶嘛啊？咁但係問題就嚟啦，而家你個身份認同，你經唔經得起呢一個咁嘅紅潮嘅衝擊咧？頭先你講嗰位 O K 喎，玩啊嘛， 係啊， 玩有邊個唔埋堆嘅啫？唔埋單都玩啊嘛，啲傳統係 O K 嘅。 但你講一樣嘢，體現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而家以前好多舊生會出嚟噶嘛，即係出嚟聯署啦。 啊、 你之前前幾年，但你以前冇啊嘛，你淨係唔見到啊。 大家放棄咗 啊！係啊，第二樣嘢就係佢嗰個 有佢嘅啫， 嗰個出嚟嗰、那個 即係burn 係啊，嗰、那個喺校委會入邊嗰個代表，佢投咗反對票，佢出嚟喊，咁我係覺得好無謂嘅。其實成件事你由頭到尾，你已經知道結果係點樣噶嘛？ 梗噶啦， 係梗噶嘛？即、就、係、是、你如果你話喊，咁即係話你覺得你喺入邊講嗰番説話係有可能打動到說服到入邊嗰啲 senator 嗰啲成員，咁我就覺得以 Hong Kong U 嘅水平嚟講咧，就十分之低嘅呢個諗法。 嗯 啊，即係由頭到尾你要諗住就係 Hong Kong U 呢幾年咧跟住落去啦，佢嗰、那個即係中共佢控制呢樣嘢嗰個咁嘅手法咧，係越嚟越緊嘅。咁你個問題，你同學之間你要諗一個咩樣嘢，就係話，喂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可以透過啲乜嘢嘅方法去頂住呢樣嘢啦。就反而去諗呢樣嘢，就唔係講話你真係喺個 center 入邊投票，你可能投，即係你可能拗去說服到佢哋咯。 我諗咧，你話赤化控制都 嗱，我唔好話赤化，因為我覺得個赤化咗好耐㗎啦，赤化咗好耐㗎。而家問題係直接控制。 你係咪可以咁快可以控制到啲學生嘅思想咧？我相信都唔係咁容易啦，同埋唔係咁徹底嘅，應該咁講。你可以表面上好似控制到，但係實際上你知人都全部都反骨噶啦。屌、香港人都反骨噶啦。 唔係，但係佢睇嘢好表面噶嘛。譬如共產黨睇嘢好表面喎，就係話嗱，我掃低咗你個民主牆，我掃低咗你。 係喎，掃低咗民主牆，我都唔講，我唔記得咗。掃低咗冇人出聲咁樣。 係啊， 有啲學生即係出聲啦，當然咁，但係。掃低咗，咁大家都無能為力哦。掃低咗， 掃低咗， 又諗一件咁樣，即 係咁你唔可以咁樣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話哦，你固守一個陣地，佢行前一步，你褪後一步，你始終有一日你呢個陣地完全係冇曬噶嘛。所以我覺得就係你即係如果作為即係 Hong Kong U 嘅學生咁你真係要諗一樣嘢，就係喂喺而家呢個處境，即係你哋可以做啲咩嘢咧？係嘛？ 其實是大家那個士氣啦、氣氛啦、成個形勢，令到大家喐唔到啫。即係我相信，如果嗰個勢喺度嘅時候，大家即係攤得翻著嘅時候咧，就唔會而家咁霉嘅。即係如果啊，大家有個勢喺度嘅時候，佢入嚟鏟咗幅牆，我相信如果我係香港大學生，我一定會忍咯。我自己啊，每人一百張，周圍黐到成學校都咁咪鏟咯，成學校都係啊。咁佢點啊？你拉我笨，刑事威係啊？啲學生嗰度話黐嘢啫嘛，係嘛？即係學生大把精力同你玩，係嘛？ 唔係我意思係咩咧？我就意思話啊，唔係叫你衝，而係話你入得 Hong Kong U 讀， 咁啊，浩天就好讚賞啦，我完全唔咁睇法嘅，我覺得即係大家係平牌嘅，即係你入得康 U， 只不過話你考試即係肯搏命啫。但你入得康 U， 你做多橋噶嘛，你唔會咁流噶嘛。 啊 嚇，咁、啊、有橋點解你而家好似個即係坐曬喺度咁樣嘅，係嘛？ 大家冇心機啦。 係、啊、咁，你講你講得解釋啱，冇心機咯，即係 即係有得佢咯，即係都唉、啊哎、都差唔多係咁啦，有啦，都阻止唔到咯，即係可能係。唯一一兩個真心交就投票嗰個就相信啊，有可能 可。你即係你喊係代表你真係相信，你真係有可能去做，即係去改變到班人咯，真係。 喂，咁啊，講翻呢啲再 juicy 啲嘅嘢啦，就係講下呢個獵人啦，即係獵人。 獵人啲相有冇睇曬啊？ 冇，睇咗少少， 睇咗少少啊， 睇咗幾張， 有咩感覺咧？ 好堅，講得好堅， 係啲女堅定佢堅啊？ 成件事都好堅，啲女又堅，佢又堅，啲嘢都佢索嗰啲都好堅。 有冇仿效嘅咁嘅 我仿效佢啊？傻嘅，梗係冇仿效啦。陳冠即係陳冠希心諗 ，Am I a joke to you？ 屌你，我十幾年前都已經賴過嘢啦，係嘛？你唔睇新聞嘅，嗰陣想用英文開記招㗎啦，就係想你全世界警惕世人，整電腦小心啲啊！我呢啲嘢有手尾啲，又 唔係有句説話，佢最近。讲嘅，睇先啦，先啦，咩叫啦？睇先啦，点解点解咁讲？若要人不知，就唔好整 PC， 唔好太低啲啊！ 唔系啊，唔好整 PC， 唔好整电脑，整完又好似唔记得发 link。 唔系我就比较咩？因为我哋啲新闻工作者咧，就长期有啲职业病，我就唔好信嗰个公布出嚟嗰个咁嘅版本嘅，即系有时有即系整个电脑摆低咗，跟住唔记得 link。我有少少怀疑，但我就唔系怀疑入边个真实性，即系我讲好多次啦，即系入边嗰个 hard disk 入边嗰啲料咧，我就觉得系坚噶啦。 嗱，就有一个情况咧，就咁噶。咁爆啊，輕輕含含啦，大家網上好多嘢睇，但系咧喺主流傳媒咧就冇事發生嘅，睇我唔到，睇我唔到，睇佢唔到，睇佢唔到，總之睇唔到，大家都睇佢唔到，即系主流傳媒咧回覆翻咧以前嘅主流傳媒啦，即系網絡世界和網絡世界嗰啲嘢不值一提嘅，啲網上討論區講嘢不值一提嘅，全部都係垃圾啊，啲未經證實嘅嘢嚟嘅啫，咁樣大家睇緊唔撚你嘅，咁所以咧就拜登亦都。未受到正面挑戰啦，咁 Bloomberg 咧都寫了一篇文嘅，即係佢就冇好正面插啊拜登，我睇過，咁但係佢就話拜登咧就只係回應咧呢、這個只係啲抹黑嘅 campaign 嚟嘅啫，呢只係俄羅斯嘅即係介入選舉，俄羅斯嘅陰謀嚟嘅啫咁嘅樣，咁但係就冇正面回應過， 嗰、那個應該係《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嘅嗰個係 opinion 嗰個版嚟。 啊、即係總之就話其實佢一路都講呢，但係佢冇正面回應過喎、有冇講嗰啲係真嘅咧？有冇假嘅咧？佢有冇做過咧？冇喎，就話誒啲全部抹黑，全部抹黑，總之就不回應啦。其實簡單啲嚟講，係嘛？佢而家爆到咁，我覺得都幾堅，係嘛？今日又好似有新料， 有新料，應曬。一陣間我做一陣時咧，我哋會再 詳細。啊，陣間可以睇台長嗰個節目啦。咁、以我所知嘅係段錄音嚟嘅、即係就係阿獵人咧就 Hunter。即係證實咧，就原來佢老豆咧都牽涉其中咁樣。 唔止噶，仲有一張相就係阿獵人喺白宮入邊同阿奧巴馬傾偈。 嚇、啊！咁同埋咧，仲有一個關鍵人物嘅，就係、是、肥平啦。係 啊，又出嚟啦！佢而家 即係咧呢、這個未牽涉到肥平嘅時候咧，我都已經喺度諗啦。即係如果你講話民主黨話咩中國話咩賄賂嗰啲，我覺得咧唔通唔少都牽涉到何志平嘅。咁前嗰排咧。都已經即係有提過有何志平嘅存在啦，都未有好確切嘅咩嘢，但我一諗，我嚟賴嘢。如果你話關何志平事嘅話，其實所有嘢已經通曬天，即係其實唔係通曬天，而係所有嘢應該係有曬料喺度嘅。因為何志平喺2014年，應該係2014年嗰陣時已經開始俾美國去跟，因為攞料係攞曬所有料，係話佢係做中國間諜啊、賄賂啊咩，成日斷正啊，佢已經入去坐埋出翻嚟添啦。咁若果你話美國邊啲人同阿何志平有個來往咧，有個交易咧，其實好有可能已經係有料嘅。 嗱，呢個睇到嗰個主流傳媒嗰種咁嘅墮落啦。因為頭先你講嗰啲何志平嗰啲料咧，喺 New York Times 自己報埋， 係咩？報啲咩出嚟啊？ 佢拉咗第一個打電話就係俾阿拜登個細佬 Robert Biden。 即係何志平啊？ 係啊。 哦 哦。咁你而家 咁佢都冚得佢英密喎。嚇、啊！佢都冚得幾密喎？即係何志平都坐完出翻嚟咯，都未有事，都未有嘢爆出嚟，幾咁黑暗咧？ 係啊。咁你而家講話啊，我哋唔會理。咁但係之前報嗰啲料係你自己報噶嘛，大佬。即係我覺得又真係，因為有陣時嗰個世界係真係好荒謬嘅。即係如果你少啲功力、少啲修養咧，其實你係會嘔血嘅。 咁而即係因為好多主流傳媒都冇去報，冇去即係點樣咧？大家都有少少唔係好知道竟實際上個真相或者點樣咧？即係我又睇過網上啲整合啊資料，就話其實嗰個黑啲事係邊度嚟嘅咧？就係、是、叫做薄熙來的私生女，叫薄甜甜。咁、薄甜甜都係啲咩化名嚟嘅啫？相信、就係話其實薄熙來同一個明星咧，就生咗私生女。咁啊，總之佢哋叫薄甜甜啦。咁、咧就同葉簡明咧有啲關係。葉簡明係邊個咧？葉簡明咧就係呢個喺美國嘅嗰個叫做係咪中國華信能源啊？ 有兩間嘅嗱，這個、呢個咧即係我寫一文，亦都寫咗幾篇噶啦。咁我可以簡單去講講成件事啦。咁呢個葉簡明咧就喺前幾年咧人間蒸發嘅，突然間唔見咗嘅。咁佢曾經咧就係香港新聞黨嘅顧問嚟嘅， 同葉劉有關係啦。 係啦，嚇，咁咧就佢係啊實際即係名義上就係啊何志平嘅老頂嚟嘅。但係問題咩咧？就係、是、有另一個人，盧長安。 盧長安係董建華嘅頭馬啊嘛， 亦都喺呢間公司， 大內總 管，亦都喺呢間公司做過嘅，應該係副秘書長。咁但係佢前兩年咧， 突然間死咗。 係唔係前兩年？好似前一年。我唔記得幾佢係近幾時啦，係突然間。 喺何志平攋嘢之後嘅，好似係。係 啊，係啊，嚇！咁咧就嗰件事本身咧，仲牽涉好幾個人啦，即係譬如有個人叫董公民啦，咁亦都即係同香港有關嘅。即係簡單嚟講咧，即係呢個即係華信啦，或者呢個中國中華能源基金呢嚿嘢咧，其實係一個向外去推展嗰個情報搜集。同埋特工嘅一個機構 嗱，再講清楚少少啦。葉簡明咧就係個主席，副主席咧就係何志平。 何志平 嗱，咁而家個關係清晰咗啦。葉簡明係主席，副主席係何志平。何志平就已經係間諜俾人拉咗坐埋監。咁而家薄甜甜咧就其實同葉簡明咧都係一個，即係我睇啊嗰個關係網咧就係一個。合作的關係嚟， 唔係咁你簡單嚟講就係成個嗰啲中共高幹子弟之間嘅網絡， 自己嘅網絡嚟噶嘛。 咁咧就話咧，啲葉簡明啊或者咩薄甜甜咧，就其實就唔鋸呢個習近平啊，即係就唔中意習近平啦，就所以想打擊咧習近平喺呢個美國嘅勢力。咁所以咧就放咗三個 hard disk 出嚟。咁三個 hard disk 咧，第一個 hard disk 咧就其實全部咧都係拜登家族嘅嗰啲醜聞啊、啲證據啊成。咁其實咧，三個 hard disk 唔係三個 disk 都關於拜登，只係得一個。咁而第二個咧，第三個咧，第二個好似就係習近平家族嘅嗰啲咩基因圖譜啊、家族財富啊、私生子啊、嗰啲咁一大堆嗰啲嘢咯。咁第三就係中共嘅法律大計，即係點樣去侵略世界啊？嗰啲古靈精怪嗰啲計劃啦，可能即係傳聞。是咁樣， 但係你而家你譬如呢啲咁嘅料，你好多人係唔信噶嘛？咁但係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肯去查咧，其實你係查到成個網絡出嚟嘅。個原因點解咧？因為咧，頭先我哋講緊譬如呢、這個Hunter Biden， 佢哋同呢個譬如何志平去接觸呢啲咧，差唔多係講有主流傳媒嘅 official 嘅記錄喺度。頭先我舉個例子，譬如話何志平一被捕嗰時候，佢第一個打電話。是俾邊個咧？那個 record 本身 FBI 有噶嘛，即係呢啲係 check 到嘅。但係而家你係冇人。 誒漏咗一樣嘢，係好重要啊！陣間食花生啊，台長，陣間做完節目記得睇新聞。因為咧，阿侵應該咁講，呢個美國司法部咧聯同呢個 FBI 咧，就會喺應該係今晚嘅十一點啊，夜晚十一點。 就係何志平呢單嘢， 就會開個記招嘅 記者會。 咁咧，阿侵咧又出啲口述嘅，佢就話咧，喂。我收到風咧，有啲關於拜登嘅 嘢 嘅 bad news， 但 I won't tell you 。係啊， 你聽日就會知道。 同埋頭先你講阿葉簡明嗰度已經有一個記錄喺度噶啦，就係、是、佢第一次見阿亨德拜登嗰時咧，佢送咗一粒十幾卡嘅鑽石俾佢。 哇！機啊佢哋， 唔係送鑽石啫，佢嗰個見面禮嚟噶嘛。因為阿拜亨德拜登佢個做嗰份工係咩咧？就係佢係一間即係佢係律師嚟嘅，佢就提供一個法律顧問嘅服務。 咁法國顧問個只係做一樣嘢，就係 introductions。咁 introduction to whom， 即係介紹俾邊個咧？咁而家就大家喺度估緊呢個問題咯。咁但係有人當然會挑戰我啦，即係話哦，頭先阿浩天同埋我哋去引述嗰啲嘢，全部都未 authenticated 嘅。咁我承認呢樣嘢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無論報紙同埋法律嘅，即係呢個 FBI 或者甚至地方當局，你哋而家有能力去調查呢樣嘢噶嘛？你甚至可以咁講，譬如話你而家呢話呢啲料全部係俄羅斯放出嚟嘅，得你可以咁，但係你可以查噶。喺邊條俄羅斯佬放俾呢個 Giuliani 咧？你可以查噶嘛？你可以走去問啊 Giuliani 噶嘛？但係而家冇人敢查啊嘛，冇人直情唔講啊嘛。 係、哎、我就大惡咯，即係如果都唔係如果呢啲料係堅嘅話咧，咁一路爆咧一路爆咧，哇！真係 你講 世界大亂，即係你美國建制會崩潰，你美國政壇都真係大地震。你民主黨點搞啊？即係如果你話牽涉奧巴馬， 係啦，嗱，我正想講頭先係，喂，你牽涉到拜登， 你係會內戰啊？即係美國係會撕破。 你話牽涉到拜登，我覺得都未夠 juicy 啊！而家成件事我睇落去係牽涉奧巴馬， 唔止佢，基本上民主黨大粒嘢 啊， 一辣過 嚇 都瀨嘢。即係如果呢啲抽出嚟真係爆出嚟咧，就變美國內戰咯。我相信你。是啊，衰咗啊，咁点啊？咁啊点啊？而家我人多啊嘛，系咪啊？即系唔通你以为我束手就擒咩？我衰咗系咪先？即系 唔知啦， 系嘛？即系我觉得会好大镬， 系啊！ 即系我所以可能 FBI 或者咩嗰啲有料喺手好耐，咁 FBI 可能好多人都系属于嗰边嘅人啦，所以又唔喐佢啦，或者点啦，好多原因唔知。咁都有哇，真系耐人寻味嘅。 咁你 追落去真系， 你总结一句就系、是。我哋生活呢個年代算係幸福定係算係悲劇咧？ 呢個叫做最壞嘅時代，亦都係最美好嘅時代。我不嬲都係咁諗，即係我之前都 up 過啦，整嗰啲三幣，即係我話香港人其實係即係最不幸，亦都係最幸運嘅一個民族，即係一個地方嘅人，因為即係你生喺呢個地方，一嚟又好富庶啦，好繁榮啦，你係發展國家一線城市；二嚟你又雖然不幸嘅就係你生活喺呢個中國嘅側邊，但係亦都賦予咗你一個使命咯，即係你香港人咁叻，然後生活喺呢個地方側邊，係咁不幸生活喺帝國嘅邊緣，你又受佢欺壓，咁但係你受佢欺壓就促使咗，即係令到你變咗有使命去。即係為呢個世界做一啲嘢，係嘛？21世紀仲有共產黨喎，係嘛？ 但 係油嘅啫，係嘛？ 但係我細嗰時唔係咁諗嘅喎，我細嗰時好簡單嘅喎，三餐一宿嘅啫喎。 我細個嘅時候點諗咧？ 有間樓就算數 嘅。細個嘅時候我記得咧，即係得幾歲啦，坐屋企架車啦，行緊吐露港咁啊，瞓喺個凳嗰度啊，車嗰望住天，咁我諗下點解會出世咗喺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咧？香港咁細。咁我衫歪咗少少，咁點算啊？去深圳咁啊，大鑊！跟住我諗一諗，唉，都係唔好諗啦，即係有得生喺香港呢個地方已經好，覺得幾歲咗，梗係唔好諗啦，諗一諗啊，即係生咗第二度咁，即係已經好滿足啦，咁樣都覺得係好神奇咯，就係、是、純粹覺得最後我自己幾歲嘅時候，幾歲嘅陳浩天結論就係、是、哇，真係好冇得講啊，好奇妙咁嚇，全世界咁大嘅地方就偏偏生喺香港呢一點嗰度咁樣。唔知點解講到呢一樣嘢，離咗題，咁啊時間夠，咁啊各位再見。